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t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陈依萍、朱婷、乐活玩家。 好，今晚开始乐活玩家，咁先嚟发表一下自己嘅感受啦，有咩感受发表呢？因为头先开咪之前呢 ,Abby 就即係哇同我哋讲话佢成长咗。 你快啲赞助我啦，赞咗先，赞咗先。 赞啲乜嘢话？ 因为呢琴晚呢就係我特登。 你自己讲先啦，赞咩呢我都唔知道，赞唔赞得落口啊。 即係我咪一开节目就要赞人㗎。 要赞咗先，因为点解呢，就係我琴晚呢终于试咗我结婚之后人生主嘅第二餐饭俾我老公食， 咁仲要赞？ 结咗婚几耐啊？赞啲乜嘢嘢啊？ 结咗婚几耐就唔系一个重点，最紧要系咩咧？肯煮啊嘛！ 结咗婚几耐唔系一个重点，即系可能结咗婚十年先煮一餐咁都唔系一个重点啦。 咁都系一个进步喎、 啊！救命、 啊！因为我以前做女嘅时候咧，真系十指不沾阳春水嘅。咁但系我觉得，既然即系老公翻工咁辛苦啦，咁我就为佢煮咗一餐饭。而嗰餐饭咧个灵感喺边度嚟咧？就系、是、我买咗一本食谱，咁嗰本食谱咧就 系 话有一个排毒功效，即系会令你强身健体嘅个食谱啦。 你都知佢毒咧，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平时咧同你相处耐咗，啲负能量沉咗喺个， 因为降头仲未解， 所以谂紧点样排。其实个毒嘅源头喺边度嚟咧？佢又反而冇察觉过。 我完全听得出大家因为食唔到我煮嘅嘢，所以激动。 唔系，其实你唔使做咁多嘢噶。你离开你老公嘅话，佢自然将啲毒排开噶啦。 我今日就知道 Abby 多一样嘢嘅，就系咧，无论系赞赏定系道歉啦，都系要讲咗先，唔好问点解煮。 系啦，要赞咗先。咁我就煮啲咩咧？咁我。就煮了一个叫奶油四蔬三文鱼锅， 哇！ 系咪听个名字都知道复杂咧？ 再复杂啲， 乜搞啲咁嘅嘢啊？ 唔识煮嗰啲，仲要拣个最复杂的。 系你整个吓荷包蛋，煲个饭，煮个菜，咁咪好咯。 咁我又觉得为咗个爱人，咁、我哋献出 罗宋汤咁样罐头嗰啲，哇！ 都太复杂，罐头都好。 罐头哇！你唔系谂住 哇？罗宋汤太复杂， 你又未免谂得太多啦。 我就 谂 住买啲罐头粟米，再烚两只蛋，切开就沙律啦。 你啊真系唔了解我啦，罐头对我嚟讲好复杂。点解咧？因为我系唔识得开罐头嘅。 咁冇嘢好煮啦。 嗱，咁呢一个锅咧，咁我煮完之后咧，咁我发觉呢个制成品咧，好似同即系嗰本书上面系有啲距离嘅。咁当然卖相系唔紧要嘅，最紧要食啦。咁我老公一食嘅时候， 其实唔系我发现， 你问下乌嘉伦卖相系咪唔紧要？ 有好多嘢都唔紧要啊，对于佢嚟讲，你睇佢重复咗几多次，唔紧要呢三个字。不如你直接有重点讲重要嗰啲出嚟啦，好唔好啊？ 咁大家嘅幻想好似打边炉咁大嘅锅，咁啊即系摆咗啲好丰富嘅菜啊咁样啦，跟住之后咁啊汤浸住啲菜啊咁样， 跟住之后 系啦。 我如果老公我睇到嗰烹嘢，哇！仲要咁大烹啊！老婆乜搞啲咁嘅嘢啊！真係， 佢講完整嘅句子， 佢又嗱，即係我老公又冇好似烏嘉倫啲咁衰嘅，一開口就話搞啲咁嘅嘢啊，就冇嘅。咁佢就望住， 佢心入邊講啊嘛，因為 然之後佢第一句 海量嘅粗口啊， 佢第一句就話。啊！做乜咁辛苦啊？即系出嚟食好啦咁。 其实嘅意思系一样， 但系佢 讲同样嘅嘢，哇！即系嗱，其实心入边就我头先讲嗰啲，把口就系讲边啲咧。哇！老婆咁粗鲁啊！ 系咯，明明出街食，你又唔出街食，系要煮嘅咁 样。 嗱，跟住唔紧要咁啊，不如今晚老公你试一试啦咁样。跟住我滗咗一大碗俾佢，佢一食 都一大碗啦，要 佢一食，我见到佢个眼角有啲泪光，然之后我就话点啊，好唔好味啊？跟住佢一路食一路笑，但笑之余咧，嗰个眼角嘅泪光就开始流落嚟啦。咁我都几特别、啊，成烹嘢咁大煲，但可以冇味嘅。跟住我话清淡啲好啊，排毒啊。跟住佢就望住我，一定。 定好好味啦，咁我成兜同你食晒佢。咁结果嗰餐饭咧，我记得佢咧，佢去咗两次嘅厕所嘅， 即系 咁之后就成烹同我清晒。咁我真系觉得哇，我自己好叻啊，即系能够煮到咁大烹嘅嘢，兼且佢系食晒， 唔系你好叻啊，系你老公好叻啊。调转咗 但系冇味佢都可以食晒，呢啲同埋爱嘅表现。喂， 所以我真系话有时候爱情系好伟大， 即 系同睇，即系单单系睇阿 Abby 同埋佢老公嘅相处，你已经见到啦。因为对于嗱，首先唔好赞 Abby 先，赞咗佢老公先好唔好？ 好。 咁啊，即系佢呢一种为爱嘅牺牲系值得鼓掌啊！因为我唔知道听日有冇机会再听到佢把声咯，可能系系咪先？即系佢今日嗱排完毒之后去咗厕所两次咁样样，咁啊跟住之后会唔会仲有机会再去厕所，已经系唔知道嘅事啦。 今日喺公司安唔安好啊？你有冇？ 你冇打电话慰问下嘅啲时间？ 好似今日全。都冇收佢電話，我有 唔係咁 攬住個馬桶。 而另外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呢一個，我都覺得幾普遍，女仔真係會嘅。即係嗱，好似 Abby 呢啲 case 咧，即係例如話平時係唔入廚、唔煮嘢食，由細到大都唔使啊嘛，屋企人唔需要啊嘛。咁、但係好得意喎，真係拍拖都未必會出現嘅，結婚之後就會啦。忽然之間咧，就係、是。咦，我应该要即係煮下嘢俾我嘅老公食。 係咪啊？係咪要赞我？所以 我 点 知啊？ 因为佢未去到我界定佢话咩啫。喂，但係我真係觉得好多女仔都会㗎喎，即係无端端未必有咁嘅需要，但佢觉得我应该要尝试一下。咁我觉得即係嗱，爱情就係呢一个魔力啦。即係有啲时候呢，你以往从来未做开，或者係可能你甚至乎係唔鍾意嘅。咁但係因为你觉得咦，另一半可能佢虽然未必讲出口啫，但如果我咁样做佢会开心嘅话，佢反而会愿意去尝试嘅。咁当然另一半都要好识得去配合啦。即係如果你尝试 喂，配合系咩意思啊？会加伦， 即係好似你老公咁咯，嗰啲系配合你噶啦。 好明显佢真系觉得好识， 咁就呃你噶啦。 眼角都有泪， 就系、是、感动到好。 其实我真系觉得啱，即系嗱，如果佢。咁樣樣同你講話好食嘅話，咁就叫呃你。其實咁樣嘅男人係唔要得嘅。 係啊， 係啦，即係反而咧， 呃你嘅咩？ 唔係啦，反而咁樣樣正正常常咁樣樣話，都幾特別喎、咁樣樣。咁啊，呢個男人起碼都叫做忠誠可靠一啲咯，係咪先 ？Abby， 你咁精明，你應該識揀噶嘛，係咪先？ 我記得佢琴日兩句都有講嘅。咁即係呢個男人好定唔好咧 ，Will Garland？ 咁啊，當然就梗係好一絕啦，真係唔好再要我咁大個圈咁樣兜啦。不過真係講下，其實有好多時候真係男。又好，旅游好，你即系如果系谈起恋爱上嚟嘅时候咧，我发现都真系喺一个人意乱情迷起上嚟，都会有时候做好多举动咧。以往或者未必会做，就系、是、为咗取悦对方噶嘛。即系我唔知啦，好似阿青，虽然你又即系吓，成日都喺度自己喺度挖苦自己啊，又话自己咩感情冇着落嗰啲，咁但系以往你拍拖总会有噶。即系你有冇试过为你嘅另一半去做一啲好疯狂嘅举动，或者唔系疯狂啦，或者做一啲你以往冇做过？但系你而家吓，因为拍拖啦，有呢一个中意嘅人咧，你会去做？ 嗱，如果你讲到煮嘢食，我真系冇做过嘅。咁但系我做嗰啲嘢，我又唔觉得好疯狂。但系系我真系如果冇拖拍或者唔要去取悦一个另一半嘅时候，我系唔会做嘅。就系、是、早起身同埋化妆， 哦， 化好多嘅妆咯，讲紧， 即系化得好劲咁样样。 系啦，即系譬如对最低限度 埃及妖姬咁样样嗰啲 friend 啊， 唔系，即系你以前拍拖咧，你会即系你知其实女人化妆系好嘥时间嘅，即系我好佩服嗰啲咧，每日朝头早翻好早工，然之后仲要化到好靓妆。先至翻到嚟公司嗰啲咧。 唔系嗱，等下先。如所谓嘥，我哋首先 define 嘥呢一个字啊。嗱，嘥嘅意思即系话你做咗都系白费，就叫嘥。人哋化咗妆出嚟系靓嘅话，叫用咗咁多时间。你呢啲咧，即系可能本身就先天嘅一啲嘅。 我用词不当。 系啦，唔系你本身先天咧，唔系太好。你用啊，化完之后都系唔靓咁样，就叫嘥。 好啦，你唔好再窒我啦，我唔系 Abby，OK？ 唔系即系唔系我，因为我觉得你其实唔系嘥，你系用咗啲时间。 唔系，即系你要用好多时间。 我相信你化妆诶，即埃及妖姬咁样，应该系靓嘅。我相信系。 我都相信我化咗妆系靓。 系啊， okay？ 虽然我冇见过呢个，只能够喺我嘅想象入面出现嘅啫啊。 但系你知其实 你唔好真系化一次俾我睇，我惊。 我化过噶啦，赞赏不绝嘅。 好嘢，化咗唔觉嗰下系最高嘅境界。我想话俾你知。 即系你，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佢翻工系一定要化妆嘅，即系可能成日都要见人。咁佢每日即系最低限度，你都要。 早成個半鐘頭起身，就係、是、為咗要化九個字只一個鐘頭嘅妝喎。咁可想而知，其實你就瞓少咗一個鐘啦。咁如果即係你唔係好為嗰件事，即係翻工被逼就冇嘅，即係冇辦法啦。咁如果你話同男朋友去街嘅，即係你都想自己好靚咁樣同個男朋友行出去，咁所以嗰陣時就會化妝，係用多好多時間。咁同埋我記得我以前咧有一個伴侶啦，佢好早起身，即係佢係啲早起身嘅人，即係佢好中意一早起身就出街運動啊，即係活動嗰啲人。 佢飲個早茶。 係咯，白嚟嗰啲佢。 因為冇去到飲早茶，但係會話去食早餐咁樣樣啦。咁通常你知放假食早餐冇啦，食午餐食晚下午茶都差唔多啦嗰啲啦。 呢啲我哋明，呢啲我哋。 咁然後佢話食早餐，咁嗰陣時我又中意佢嘛，咁冇辦法啦，咁就唯有。 哎呀，其實我都好中意食早餐 㗎。起身食早餐 嘅，大家 但你明白讲佢讲嘅早餐时间系八点几九点前啦，肯定系。我觉得十一点对我嚟讲早餐都已经算好早咧，即系如果放假。咁然之后我就唉冇办法啦，校闹钟。咁我仲要即系讲到明嗰啲即系撒娇啦，话哎呀死咯惊我唔知醒嗰啲咁样啦。咁佢又会即系打电话嚟叫你起身嗰啲啦。咁然之后明明好眼瞓，又好想瞓，但系因为为咗佢。你都會早起身，而且仲要化到個妝，即係唔係化到好濃咧？有嗰時仲好細，咁點都會化下，就為咗同佢食個早餐。但係之後就散噶咯，即係未必再有節目噶喎。咁我就覺得呢件係一個最偉大嘅事啦，已經。 咁聽落都係幾偉大嘅啊！但係同時之間亦都即係啲血淚史啊！轉頭翻嚟，我哋發掘下睇下仲會唔會有其他。剛才聽到阿青的那個經歷就是說即是一個禮拜是不是一個禮拜一兩次就都是即是起身吃早餐因為放假嘛即是通常禮拜六日的時候 是啦兩日都要。兩 日都連日啊媽日啊。 什麼媽日禮拜六日都、就是。 即是兩日都會。 那平時可以很早起身的嘛。 是啦 我就。那你想睡到有咁晏得咁晏的啦。 但我就說你連續兩日都會跟他出去吃的那時候。 开头未一齐嘅时候会嘅， 哦， 系啦，咁 先， 咁你梗系会去噶啦。 因为其实我想话咧，其实你呢个经历都唔够我个惨痛， 你又更加惨啊！你 因为你讲起早起身咧，我发现咧嗱，当你中意一个人，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咁就即系有时候系会为佢做一啲事噶嘛。 嗯， 咁我嗰阵时候咧就为呢个另一半做嘅一件事，就系我要成为佢嘅人肉闹钟啊！ 即系好痛苦噶呢件事。 嗱，因为对于一个人嚟讲，即系好似我本身系一个夜鬼生活嚟噶嘛，即系我惯咗系冇三点凌晨我系唔瞓嗰啲。 三点不露。 我读书已经系咁样样噶啦，我读书嘅时候已经系咁样样噶啦。咁平时咧我系瞓到自然醒咁，好彩我算系瞓得唔算话要好多嗰啲人嚟嘅。我通常我瞓可能五六个钟头我 OK 嘅。 年纪大啦你， 我起码瞓十几个钟头。 咁年轻人系瞓十几个钟头噶， 咁嗰阵时我瞓咧瞓到。可能朝头早九点十点，我通常都会醒，跟住咪起身又做其他嘢啦吓。咁但系奈何就系咩？奈何就系嗰阵时候我同嗰、那个女仔喺埋一齐咧，佢就朝朝早咧就系、是、要七点几钟翻学，因为佢最早嗰堂系要咁早嘅。咁嗱。翻學都算啦，因為咧有啲時候可能你會覺得就係話，最多你咪打個電話俾佢，跟住你咪瞓翻咯， 啊， 就係好容易啊，係咪？咁但係我人肉鬧鐘，即係首先因為佢係好賴床嘅，即係簡單嚟講咧， 你好似而家嗰啲教電話鬧鐘， 係啦，即係你係打完一次俾佢之後咧，跟住之後咧，隔咗五分鐘再打俾佢 ，make sure 佢醒咗。我每日如是咧，重複係做三次呢一個動作，佢先至叫做醒嘅， 好 sweet 啊！ 咁當然佢即係聽到你嘅電話之後話：哎呀，我沖緊涼啦，你唔好再打俾我啦。其實根本就唔係真嘅，即係唔係唔使再打俾佢，因為點解呢？之後呢就要係去車佢翻學嘅。嗰陣時候我會嘅。 哇！你係管家喎、 啊。係淨係嗱，由朝頭早到夜晚，最重要嘅就係呢一環。呢一環你做好嘅話咧，基本上成日 你唔喺香港㗎嘛？ 嗰陣唔喺香港。 係咯，我就諗緊香港邊度車你翻。 嗰陣喺美國讀大學嗰陣時候，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喺美國生活咧，基本上你係要即係出入咧冇車係幾唔方便嘅。嗱，一係咧你就預咗你行大概四至五個字就行翻學校。一系咧，你就有部单车，咁你踩翻去咧，就可能悭少少时间，两个零字咁样啦。慢慢踩嘅话， 咁再唔係嘅話咧，你就可能有一個人車你翻去嘅話，咁可能幾分鐘咪到咯咁。 咁你咁早就做柴可夫啊？ 好早就。 怪不得你而家咁憎車人哋啦。 我成日都做兵啊。 嗰次我叫佢一落褲嚟車我，佢都唔肯啊。 你又唔化妝，你又唔化妝，我想睇下你嗰個妖姬樣啊嘛。 原來以前要車人哋翻學咯。 喂嗱，咁但係 好冇風度。 但係嗱，坦白講喎，嗱，真係嗱，以前嘅我咧，我真係好怕做起身，因為我哋頭先一路都講啊嘛，就係、是、你為咗一個你中意嘅人而去改變自己，甚至乎可能會做一啲你以往唔會做嘅事。呢樣嘢對我嚟講真係嗱，算係幾少去做嘅事。首先，我係通常俾人叫醒嗰、那個，我唔會去叫醒人嘅。 即 係 阿媽鏟醒你，胡嘉倫起身。 係啊，又或者甚至乎有時候真係約咗話，可能第二日一早要唔知去邊度嘅嗰陣時候，係我哋學校其他同學仔咧特登嚟我 apartment 拍門嗌醒我嗰啲嚟。即係我係好少去咁神心咧去即係叫醒人呢件事，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性。 咁即係你為咗追女仔，真係無所不用其極㗎。 喂，咁追女仔正常都係咁㗎啦。 唔係，但個女仔本身知唔知道你嘅性格係咁先？ 即係點啊？ 即係會好冷瞓啊，好唔知醒啊， 好夜瞓啊。 係啦， 後尾知，一開始嘅時候唔知，一開始嘅時候咧，你梗係扮到，哎呀，其實我平好似頭先阿晶咁樣講咯，即係話食早餐咧，哎呀，係啊，其實我都好中意喺周末嘅時候去食個早餐。 喂，你呢、這個你以前呢個女仔有冇一齊嘅、啊？最後 有。 咁你呢個女朋友應該同我以前嗰個男朋友可以一齊嘅，佢哋好啱啊！ 但係因為去到後尾嘅時候，佢咪成日都會，大家都係嘅，成日都會攞出嚟講噶嘛。你對我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啦，咁即係以前啊，你諗下，你朝朝早會打電話嗌醒我，氹醒我噶嗰種啊，大佬。跟住咧收咗線之後咧，你會再打嚟第二次咧，唔俾我再瞓翻。而家點解冇嘅？咁的確，即係喺埋一齊耐咗之後，你話知佢。 好衰啊！ 原形不露。不過我認識得有啲男仔咧，佢哋追女仔咧係真係用盡方法嘅。其實我唔知道算唔算好平常咧，因為我身邊有啲男仔咧係為咗追女仔啦，一係咧就練大隻。即係明明瘦媽媽瘦到風都出得喐，然之後佢好辛苦咁樣 修身咯， 係唔係淨練肌肉嗰啲？ 有係即都係嗰種都係修身嚟嘅。係 啦， 但有啲就係增肌，有啲咧就係 增肌， 係啦， 係啦。另外即係一樣嘢就係學吉他或者其他樂器啦，就係為咗追女仔咯。係，但佢哋真係為咗追女仔而好認真咁樣學識咗嗰樣嘢嘅。 你咁樣講，因為我識彈吉他噶嘛。 你係為咗追女仔而學 㗎？唔係，我就唔係嘅，我真係因為嗰陣時候我對音樂有個追求，咁所以我就。吉他 啊、 不過因為我識彈吉他，我點解咁講呢？有好多我身邊嘅男仔朋友係為咗追女仔，問我可唔可以教佢彈吉他。嗱，仲要係教咩呢？你唔使教得我多， 求其教佢數幾個 chord 咪得咯， 彈一首歌， 淨係彈一首就得啦。即係佢就話你淨係教我彈嗰一首，跟住咧佢就話我彈到嗰首歌嘅話咧，佢就諗住用呢一首歌去取悦嗰個女仔咁樣樣。即係其實成件事就係咁嘅。咁嘅過程咧，其實我話你知啊，你唔好以為即係學啊練嗰個好辛苦，教嗰個仲辛苦。你有冇試過教一個係五音不全都不特止，仲要係對於即係節拍完全係毫無掌握，跟住一拉起吉他嘅時候，數係手眼腳唔協調嘅。跟住你仲要係同佢講話，喂同一個巴位你要點樣教呢？哇，我嗰個過程我可以用地獄兩個字嚟形容，真係唔係講笑。 咁你死啦你！如果佢追女仔失敗，就完全係你嘅責任啊！ 咁但係最後尾佢嗰個嘅即係結果係有冇結果呢？ 明㗎啦，明㗎啦， 可以講下，之後翻嚟講下。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好，休息前咧就讲开啊，即系有时候你想追异性啦，追求异性啦，咁你可能会或多或少去做一啲嘢，学一啲嘢咁。咁啱啱就讲到话追女仔嘅过程咧，我身边有一啲嘅男仔朋友都系会走过嚟问我啊 ，Kenny， 你可唔可以教我吉他啊？我想送一首歌俾我嗰个嘅即系意中人啊，咁话。咁跟住後屘，我即係都有好啦，去教啦。咁當中我真係遇上一個好棘手嘅，因為佢真係咧，佢係我唔知道你哋身邊有冇朋友真係唱歌係五音不全。 我有啊， 有我老公 佢唱 K 嘅時候就陰功啦。 係啊，即係而最有趣嘅係咩呢？ 佢唔知道自己五音不全。 系啊，仲要咧，你教佢，佢都佢听唔到啱同错嘅分别噶、 啊。因为嗱，即系我其中一个例子，佢嗰阵时候咧，佢想弹嗰首歌叫《喜欢你》。 嗯，我 Beyond 啊， 因为 Beyond 好容易啊嘛，我已经拣首好容易噶啦，咁我喜欢你啊嘛，咁佢好啊，喜欢你，你识唔识唱噶？识，出嚟听下。喜欢你，那双眼动人。 唔係，佢唱咗和音啫，佢都唔算唱得。 跟住我話你認真啲得唔得？好認真嘅咯。跟住佢做到好認真嘅。跟住後屘我話：喂，唔係，你等我一陣。跟住我直頭咧開住個電腦，嗰時候手機錄音都仲唔係好普及嘅。咁我哋開電腦，我屋企有支麥嘅，有時候我哋錄歌 studio 可以用到。跟住後屘你對住支麥唱一次先，喜歡你那雙眼動人。咁跟住後屘播翻俾佢聽。跟住我聽完之後，你覺唔覺得有咩問題啊？佢问我有咩问题啊？ 好好听、啊， 救命啊！ 滴汗啊，真系啊！你有咩话？点算啊？佢仲要好笑，你知唔知？跟住佢仲要同我讲，佢话我谂住咧送呢首歌俾佢方式咧，就系嗰阵时候，因为咧我哋喺外国咧嗰个 Hong Kong SA 啊，即系香港同学会啊，咁咧就会耐不耐搞嗰啲 singing contest 啊，即系歌唱比赛。佢话谂住喺台上面唱完之后就表白喎、 啊，好惊啊！鬼故啊！ 佢真系好有自信啊！ 咁你有冇送佢上去呢个刑场？刑场啊！ 跟住后屘我话呢个好大嘅挑战。嗱，坦白讲，去到最后屘咧，我话不如咁啦，即系你专心练好一番先。嗱，我个人认为咧，你乐器嗰方面咧系有天分多一啲嘅。不如咁，你就即系先嗱，不如我哋咁样样啦。嗰阵时候咧，最后屘我哋嘅计划就系点样实行咧？就系我哋组咗队乐队。咁我冇份彈嘅，我冇份做嘅，我唔係 part of 個樂隊，但我幫手有去 arrange 成件事啊，或者去即係我幫佢編好嗰首歌點樣樣去玩啊。咁而佢咧就負責吉他嗰部分，我甚至乎咧同佢磨練咗有一段仔咧，俾佢直頭吉他 solo 咁樣樣咧企出嚟個台有 spotlight， 咁啊型好多啊成件事，因為佢一開口大家就驚噶啦嘛，係咪先？咁啊，跟住後屘我話嗱之後咧，你表白嗰樣嘢咧，我覺得直頭成件事型咧，係你唔需要講任何嘢，即係我就話，你話首先你嗰個女仔對你有冇感覺嘅先，因為後屘我哋了解一下，如果你係冇感覺嘅話咧，咁啊即係嚇走人哋無謂做啲咁樣樣啊，即係群眾壓力嘅嘢啦咁。咁啊，後屘我哋真係研究了解過咧，嗰、那個女仔咧對佢應該都有啲意思嘅。咁我話，以個女仔嘅性格，我因為我都識個女仔嘅，似乎咧。嗰、那個女仔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好怕，即係話啊，太過公開嘅情況之下，俾人圍咁樣起哄嗰啲咧，即係佢似乎又唔會太怕， 即係佢係中意嘅， 係啦 ，Abby 嘅佢， 係喎，好 Abby 嘅四件事真係。 女仔真系， 真系好难得拥有啊， okay. 大佬。跟住后屘咧，最后屘就总之，我哋嗰时候帮佢整，因为我哋嗰时候咧好有心思，又打埋即系一啲歌词出嚟啊。咁去到最后屘咧 ，kind of 咧就系讲话有一个特别环节，咁喺嗰个 screen 嗰度咧系打晒出嚟。咁而当嗰个 screen 最后屘讲，即系就表白嗰一段啦。跟住个男仔走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吉他放低，原来佢喺度打紧个 screen 嗰啲字嘅时候咧，就放低吉他，已经喺后边攞咗一扎花咧，咁就直头系嗰个字一走出嚟嘅时候就去送嗰扎花俾佢，咁就成功咯。 哇！喂，唔讲我以为求婚啊，咁大坛嘅， 都紧要噶，因为对佢嚟讲，佢之前未试过拍拖噶。 死啦！表白都咁浪漫，佢之后嗰啲日子点行啊？ 好大镬！ 总之唔系，我觉得 每一次都唔可以讲嘢咯。佢 总之佢唔唱歌就冇问题，讲嘢都还可以。讲嘢都还可以， 你连表白都灭咗佢声噶。 唱歌就大件事系，咁但系真系呢一件事咧，就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其实咧，我即系听翻呢个男仔讲咧，佢话由小到大咧，佢喺音乐嗰方面系真系从来都系即系知道冇乜天分，因为佢虽然唔知点解啊，但系真系每次佢唱歌嘅时候咧，周围嘅人都叫你唔好唱歌啦咁样，佢以为吓系咪因为我唱得太好听，惊可能会令到其他人难堪啊？ 咩料啊？有之后何来的自信啊？请问 即系有时候可能有啲人咧，即系谂歪一边咧，会歪到咁样样都唔出奇嘅。咁咁嗱，但系即系讲开，即系如果你话为另一半啊，即系中意嘅人去做一啲事情咧，咁嗱，男仔有时候你话学乐器啊，女仔头先阿 Abby 有讲过啦，即系可能例如话你话煮嘢食啊，咁另外都有一啲嘅女仔通常都系一啲即系小心思嘢咯，或者手作嘢咯，织冷衫，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 哎呀， 我有啊，但呢个系一个好不堪嘅经历嚟嘅，因为咧，我记得嗰 阵时，你有边个经历系唔不堪嘅？其实我想问一下， 我而家遇到你哋呢个经历咯，够唔够美好？ 唯一嘅， 唔系 你人生系得呢个经历系比较可以攞出嚟讲嘅啫，其他我觉得系有不堪。 我真系从来都冇试过有兴趣。去學織一啲冷衫或者頸巾啦，最基本。 唔係，但我都冇興趣㗎。 但係你嗰時候為咗邊個做啊？ 我為咗上身，我寧願買一條俾佢咯。 咁買一條， 因為我深信自己織得好樣衰啊會。 嗱，因為咧我就係好似阿清呢啲，我即係深信自己嘅手指咧，亦都唔係太靈巧啦。咁但係我又為咗想表達我嘅心思咧，因為初戀啊嘛，第一段戀情嘅好緊要㗎嘛，仲要係第一個聖誕節。咁我就早早起十月咧定九月尾已經買定咗幾嚿冷。然之后咧，我就买晒嗰啲材料啊、针啊、冷啊。然之后就问妈咪：妈咪啊，我咧就想学织颈巾。咁嗰阵时中学拍拖咧，就好惊妈咪知道噶嘛。咁妈咪就织冷衫，正织颈巾啊，圣诞节啊，送俾边个啊？问开始问啦，有啲班制嗰啲交换礼物啊嘛，咪谂住织下咯咁样。班制嗰啲就落去买啦，织乜嘢啊？肯定嗰啲嘢啦。我话唔系，即系练下啦，咁样即系讲咗好耐嘅。 死人都唔认啊 ，Andy 死人都要话你系咁样。 系啦，咁我梗系唔认啦。咁但系我最后就说服咗佢话，总之你帮我织啦咁样。 仲要叫佢帮你织 啦。 啊，佢帮你织啊？你唔系叫佢教你织啊？ 嗱，我本身系谂住咧叫。佢教我嘅，咁但系我妈咪就，一开头咧开针好难嘅，嗱，我帮你开咗个头先，即系万事起头难啊嘛，系咪？开咗之后你慢慢织啦，咁样，咁啊开完之后咧织个头两下，嗱，一针高一针低之后穿过去就得噶啦，咁样，跟住佢俾翻我嘅时候，我唔够两下，我已经将成件冷拆松晒啦，我唔知道我系穿咗啲乜嘢位， 真系好难噶，我都唔 系啊，成件嗰啲颈巾，即系妈咪帮我织个头两行啦，之后散晒，跟住咧我妈咪就话。算啦，不如都系俾我织啦，好唔好啊？跟住我好喎，咁之后 咁你说好啊？咩心意嗰啲咧？头先你讲 心意嘅嘢就系 咁，同你买一条咁嘅方便头先咯。 我知啦，心意嘅嘢就系佢开口叫佢妈咪帮手织。 系啦，同埋咧，同埋我系特登叫阿妈咪咧，我妈咪你尽量织得样衰啲，即系有咁歪斜得咁歪斜，有咁松得咁松得噶啦。咁证明系我织噶嘛，咁样。跟住咁，我妈咪就不以为意啦，因为佢都系仍然觉得我系嗰啲咩班制交换礼物嗰啲嘅，佢就未意识到我真系送俾男朋友嘅。咁好啦，用咗 一齐咗噶啦，嗰阵时 一齐咗噶啦，仲要系第一个圣诞节啦。咁之后我妈咪嗰啲神手咧，日积夜积咁样咧，咁之后咧佢就终于喺十一月尾嘅时候就起到货。咁之后咁我就送俾男朋友啦，跟住男朋友就一望嘅时候就话：嗯，你积噶？我话系梗系咯，你唔见到织得好样衰咩？又美又斜，睇啲窿啊几疏啊，我都惊你唔够暖啊。 会咁样噶？ 跟住嗰个男仔就话：嗯 ，Auntie 都几辛苦。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系我妈咪织啦，但系佢话嗯 ，Auntie 都几辛苦，你帮我多谢 Auntie 啦，咁样讲，跟住话唔系，真系我织噶，佢得噶啦，明噶啦，咁样。 其实系咪想同你讲分手？跟住系。 系啊，但系我想讲咧，当佢收完呢份礼物之后咧，圣诞节我谂过咗一个礼拜冇耐啦，咁我哋两个就分咗手。 系。 系啊，然之后咧，我都唔记得咩原因分手咯，呢个系嗰啲好小事嘅嗌霎啦，嗌下之后分咗手，然之后我仲系好厚住面皮话。喂，分手还分手啊！嗱，分手费就唔同你拎噶啦，俾翻条颈巾嚟先，真得咁辛苦。 分手费谂住有得拎。 跟住之后咧，佢话吓条颈巾你送俾我嘅圣诞礼物嚟噶，我唔理啦，点要拎翻嚟咯？你唔攬我自己攬咯，我唔会送俾你噶咁样。咁之后就攞翻条颈巾，但系最后咧，我妈咪就话：咦，你唔系班制交换礼物咩？跟住之后 我自己抽中自己嗰份。 系啊，我真系咁讲，又会咁啱抽翻自己嗰份嘅咁样。跟住佢之后就俾咗个白眼我，佢就冇再讲嘢。 救命啊！乜嘢经历嚟噶？ 但系呢一个，我觉得同我哋今日个主题唔系太有关系，因为首先你要你织冷衫，你最尾冇织啊。 我有织够一两行嘅，但系之后散咗。 为咗另一半讲大话，本身你都讲噶啦，咁所以某程度嚟讲冇改变喎，其实系。 好惨啊！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讲到为咗另一半而即系改变啦，咁我觉得我哋头先分享咗嗰啲经历咧，好似都唔系好强劲啊。 系， 因为咧我以前咧读书嘅时候， 唔系 Abby 佢哋好劲啊，我觉得 佢嗰个离题啊，直头 佢咁讲出嚟嗰个劲啊，我意思系， 唔系因为我以前咧中学嘅时候有五年都读女校啦，咁你知喺女仔学校里边都有好多嘅 tomboy 啦，即系我哋所谓嘅中意女仔嘅饰演男仔嘅嗰一边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学校有个即系 tomboy 咁样啦，咁一路去到中五嘅时候咧，佢都系 tomboy， 咁就同学校里边嘅一啲女同学拍拖啦，咁其实佢都。佢都換得幾密嘅，即係我哋同學睇在眼內咁樣樣啦。 但后来呢去到中六七嘅时候呢，因为佢呢就转咗校，其实我都转咗校嘅，即係去咗一间男女校。咁但係呢我就唔係同佢同一间学校嘅。咁但当然我哋即係有啲小道消息啦，就係收到风佢转咗男女校之后呢，佢开始鍾意男仔喎、即係佢变返一个女仔。咁然后呢你知佢改变好大㗎嘛，因为佢啱返学嘅时候呢佢都係一个 tomboy 嘅样啦，咁短头发。但无端端即係相熟嘅同学都係读佢嗰间学校啦。咁就喺度即係不断喺度同我哋即係收风收啲情报咁样啦，就话哇佢开始同一个男仔拍拖。即係你会慢慢见到佢就係可能係一个男仔头好似乌加伦你咁嘅发型啦，男仔短头发。 好短啊，铲晒咁样啦。 我又唔知佢唔记得佢有冇铲啦，主要系一个男仔头系啦。然后咧，你慢慢开始见到佢咧，开始流长流长流长流到佢个腰嗰度。然后开始咧，你知有阵时我哋出嚟，因为我哋嗰时以前间女校咧有一个 open day 啦，咁就翻去嘅时候，你会见到哇，呢个系边个咧？即系你会，你其实认得佢个样，但系佢完全由一个男仔变咗一个女仔嘅外形，即系本身佢都系女仔啦， 就气质都变埋噶嘛， 变埋， 系啊， 着裙， 系啊， 然后你会觉得哇，跟住佢仲要带埋佢即系嗰阵时嘅男朋友翻嚟嗰间学校咯，咁然之后后屘就大家倾偈啦，其实即系女仔之间有阵时即系你可以咩都讲嘅，跟住我哋就好奇问佢咯，哇，你搞咩啊嗰啲咁样样啦，跟住我唔知啊，即系读咗第二间学校见到有男仔。呢件事嘅時候， 第一次見到男性， 自己就係、是，原來係個女仔嚟嘅喎，咁啊， 佢話佢有 feel，、即係佢就慢慢變成，即係佢話佢啱啱開始，即係由即係一個 tomboy 嘅身份轉係一個女仔，其實佢中間自己係有啲唔知點咁樣嘅，因為佢又唔識點樣可以女仔啲啦，因為以前佢真係好粗魯，即係抹大對腳坐嗰啲啦，即係直頭係同一個男人係無異嘅。咁然之後，我哋今日即係嗰陣時見翻佢呢一個樣係完全。哇，好似变咗性咁样，即系我会觉得系原来爱情系可以咁伟大咯。即系我唔敢讲话佢以前同女仔拍拖嘅时候，佢唔系中意嗰啲女仔，都系中意嘅应该。咁但系当原来你发现自己原来都系中意男仔，然后你嗰个改变系可以大到咁样， 即系可以令到你觉察有一面你自己原来从来都冇意识过咯。 系啊，但我想讲佢系 咩啊？ 我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我係覺得佢係 tomboy 嘅時候係靚啲。 係咩？因為你講開呢個 case 咧，我正正嗰陣時候亦都有接觸一個女仔同學咧，都係有同樣嘅情況喎。嗱，我哋接觸佢嘅時候咧，因為又係講緊讀大學階段嘅，我哋接觸佢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好女仔噶啦，甚至乎咧，我可以話俾你知咧，喺當時我哋同學堆當中咧。佢係算係數一數二嘅靚嘅添嘅， 哇！ 咁咧即係大家都話啊，但係好得意喎，冇拍拖嘅喎。咁即係一次我哋喺佢屋企玩嘅時候啦，咁即係大家抄翻啲舊相睇啦。咁俾我哋揾翻當年佢讀初中嘅時候嘅一張相，哇！嗰張相就好似頭先阿清講啦，你完全係唔認得佢嘅樣嘅。點解咧？嗰陣時候仲係興影嗰啲即係卡啊，即係貼紙相嗰類咧、 哦。 但係佢就變咗影嗰啲 係張卡咁樣過埋膠嘅， 過埋膠嗰啲啦。咁佢其中咧就嗰时候梳一个咧类似吓系中间分界郭富城头嗰类，似系个，因为嗰个年代系真系兴 嘅，我知道 嗰个年代系兴嘅。 但系佢系女仔嚟嘅， 佢女仔嚟嘅。 我以前读书都中间分界噶。 但系佢系好短头发咁样样嘅，咁仲要咧摆出个劲 M K 嗰啲 pose 啦吓，即系啲 U 样嗰啲咁样样啦。咁跟住后屘我哋话，哇！你以前成个男仔咁噶，佢话系啊，嗰阵时候咧好多女仔系中意佢啊，想同佢一齐。咁但系好得意嘅，佢就一路咧，即系佢中意作男仔嘅打扮。 嗯，但系佢系中意男仔嘅。 但系佢系中意男仔嘅，应该系。但系嗰时候佢冇拍过拖，佢冇拍过拖。咁、直至到咧，佢即系上咗去大学之后啦，咁开始咧。佢就覺得，咦，我係唔係要打扮？因為以往嘅佢覺得我從來即係我自己舒服咪得咯。 一個咩嘅位置嘅時候，佢突然之間意識到要打扮。 冇錯啦，就係咩咧？就係當佢已發現原來有一個人，佢想佢留意自己， 就開心跳嘅感覺。 冇錯啦，當有呢一種嘅感覺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咦，我要即係做一啲打扮啦。以往嘅佢覺得就係點解佢以往唔打扮咧？我諗好多人嘅諗法都 係 噶啦。 我明啊，心態咪就係唔化妝嘅心態咯。 即係佢欣賞我，佢中意我嘅話。佢自自然就會過嚟同我溝通相處，認識真 正我嘛。 係啦，即係我如果一開始我要做咁多嘢去粉飾我自己嘅話，佢中意嘅。 如果佢係有咁嘅諗法，佢唔係中意嗰個人，佢未去到有嗰啲。 冇錯啦，咁但係當佢咧 去到有 feel 嗰個感覺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啦，原來唔係，我唔可以咁樣諗啦。於是乎佢就開始去打扮自己。嗱，咁佢本身個樣子其實真係唔差嘅，咁再加埋打扮之後咧，咁啊真係係幾靚嘅。坦白講， 你有冇抌心啊？ 點解啊？ 冇追佢咯。 冇。 你一路由頭到尾，第一下劈頭已經話佢好靚啦， 係追唔到可能。 哦 ，OK。 但係佢係我一個，但係佢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候點解冇追過咧？因為其實嗰陣時候佢係早過我喺嗰個地方讀書嘅。佢其實某程度咧係我去到即係、就是、我讀大學嗰個地方咧，佢係第一批接濟我嘅同學嚟嘅。 哦，即係佢師姐。 其實佢細過我嘅，但佢只不過早入過去，因為我喺其他學校讀 U， 跟住我轉過去啊嘛。咁所以佢早過我入去嗰間學校度讀嘅。咁嗱，之前咧，其實佢係已經有拍拖噶啦，即係嗰個男仔啦，有一齊嘅。咁但係最後尾咧，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分開咗無奈。 哎呀，機會嚟啦！ 機會嚟啦，飛雲。但係我接觸過之後，發現大家做朋友好啲嘅。 追唔到啊，追唔到啦！ 佢嗰時仲係男仔打扮噶嘛，係咪？ 唔係嗰時候已經女仔翻啦。但係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嘢係咩咧？係性格嘅，即係相處嘅問題。嗱，我哋頭先講咧，你話外表啊。即係或者一啲嘅舉動上面咧，你要去改去為對方做咧，都還好。但係有時候有啲位咧，你講到係內在嘅話，你愿唔願意即係大家相處耐咗啦，去妥協、去配合，大家一齊 work out 咧，即係當中有好多嘅相處上面嘅容忍包容，你愿唔願意去做咧？啊，這個反而係難過頭先你話哦，每日花個零鐘頭啊，去化妝啊，又或者可能你朝朝早起身嗌佢，呢一啲相對之下係容易好。 呢啲都唔容易噶，当你一齐耐咗之后，呢啲咪完全做唔到，打回原形。 但慢慢就变咗咩咧？变咗就系我哋头先讲啦，后者啦，开始就系讲紧要去包容啊，要去妥协啊，嗱嗰啲咧。今日時間有限，我哋唔夠時間講啦，或者之後啦，睇下有冇機會再同大家討論啦。 咁討論嘅時候 ，Abby 可以講好耐。 我而家好持之以恆煮飯噶。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听日再见啦。